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就是那天晚上，我吃安眠药，先睡着了。 钱呢？别慌。哎，我就弄死你！ 抢匪说一开始就看他们手里有刀，后面发生什么我都不知道。 扑朔迷离的陆氏抢劫案。 要是那天晚上你先反抗，会怎么样？ 是无中生有，还是蓄意已久？ 我觉得我跟乔伟，我们俩过不去。 纠缠不清的背后真相究竟是敌是友？ 你帮我查个事儿吧。 是吧？ 我就是觉得有什么事儿，我不知道。 于南、王千源、南宫里领衔主演。 放开我！ 那天晚上之后，我的生活就不一样。 根据虚衣瓜小说《淡色的月亮》改编。 密码是多少？说。 那天晚上乔北看上去跟以前不一样。 把密码告诉他。 你真的忘了那个密码？ 就这样问一句，你会后悔。 夏刚导演2017年度悬疑大片《夜色撩人》3月10日全国各大影院同步热映。 出差的时候他来家里看吗？ 没有啊。 是放开我！ 我觉得我跟乔北，我们俩会。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红酒。我们跟朋友们一起来推荐一本书，在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说书聊书的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书评人何海涛。海涛你好。 哎，红酒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本书的名字叫什么？ 今天带来这本书的名字叫《中国历史的教训》。 嗯，是一本什么样的书？简单的跟朋友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这是一本历史随笔类的一个书，算是十八大以来第一本由纪检监察干部联系反腐败斗争实际写成的一个读史的感悟。 嗯，那作者是，作者的名字？ 作者的名字叫席华，他是从事这个纪检监察工作多年。 嗯， 这本书呢是收录了他在2012年到2014年期间发表在中国纪检监察报上的24篇。说古道今的文章，然后呢以轻松的笔调通过众多故事来讲述历史风云变幻中的不变的正道。 嗯，也就是说历史的教训，然后是对现实和未来的一个启迪。如果用简单的几句话来提炼，就是说古道今，有趣有料，洞察官场千百态，以史为鉴，立足中国，传递廉政正能量，可不可以这样说？ 哎，对 啊。那这样吧，那咱们今天就以故事为主，咱们也不说教，通过这个故事呢，大家可以从历史当中啊看出一些道道，同时呢对我们今天也会有一些指导意义，好不好？那接下来呢，我和海涛跟朋友们一起来说一说这本《中国历史的教训》里面的故事。首先要跟朋友们分享的一个故事呢叫做皇帝的伙食费啊。皇帝的伙食费，孙中山先生曾经感叹啊，说中国人的通病呢都是想当皇帝。也是封建社会奉行的是官本位，士官啊就强于民，当官的最高境界自然是当皇上了。其实呢皇帝这份工作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有滋味， 风险高，工作量比较大不说，光是后勤部门报花账这事儿啊就很难对付。比如说自己的伙食开销到底是多少，没几个皇帝搞得清楚啊。 根据目前留下来的这个食堂账本啊，像明朝的这个皇帝，比如说像万历皇帝啊，他的伙食开支是每个月480两的白银，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折成现在人民币大概是150000一个月。 哎呦，一个月150000呢， 这个应该来讲饭量惊人。当然如果全吃下去的话那就饭量很惊人了。但是到了清朝的话呢，皇帝的这个伙食标准啊是有降， 就是降低了是吧。那么其实说到 其实我刚刚是想让你猜一下其实没有降，是飙升，而且是飙得很厉害。你以这个最后一个皇帝，我们大家知道这个溥仪为例吧，他每年要吃掉多少肉呢？10000斤的肉，一年10000斤的肉，这还不止啊， 我 家禽得3000只， 都浪费了， 伙食费达到了200000两的这个白银。 嗯， 你想想这皇帝能吃那么多吗？ 肯定吃不了啊，就是所谓大摆宴席嘛。 对，而且目前拿到这个统计来看的话，你想想溥仪那个时候是什么年龄，上幼儿园的这个年龄，一年就得这么多这个银两， 所以这里面可能就有一些蹊跷了，对吧？那正常的情况应该是怎么样呢？啊，这样吧，关于这个皇帝的伙食费啊，我们分为4种情况跟大家一起来分析分析，也跟朋友们说4种不同的代表皇帝吧。第一种情况呢是始终都蒙在鼓里，傻皇上啊。清朝早朝的时间呢是凌晨5点开始啊，大臣们为了不迟到，每天起得比鸡还早。有一天呢，一代英主乾隆帝亲切地问候一个大臣，哎，你天天上班这么早，在家吃早点了吗？大臣说吃了。乾隆呢又好奇地问，哎，你这早点吃什么呀？大臣回答，俺们家不富裕，随便吃几个鸡蛋吧。乾隆惊讶地倒吸一口气，天哪，10两银子一枚鸡蛋，我都不敢多吃，你还哭穷？大臣立即明白是有人搞鬼，但也不好乱说呀，只好顺着敷衍道，外面卖的鸡蛋都是残次品，特便宜，质量好的鸡蛋我们哪儿吃得起呀？这乾隆才释怀，反过来安慰大臣，别急别急啊，以后咱们涨工资，以后涨工资。到了这个光绪帝的时候呢，鸡蛋的进价已经变成什么呢？30两银子一枚，开什么玩笑呢？30两一枚鸡蛋，其实市场上才卖3到4个铜板。光绪呢偏偏好这一口，因此呢每天要吃掉10000两白银的鸡蛋，弄得自己啊都有点负罪感。有一天呢跟翁先生闲聊，光绪问，鸡蛋好吃是好吃，就是太贵了，翁老师 你能吃得起吗？翁先生也不敢直言呢，哎，过年的时候买个把鸡蛋给孩子们解解馋吧，平时我可不敢多想。这可怜的这个光绪皇帝啊，终生都以为吃鸡蛋属于高档的消费，这是糊涂虫、糊涂蛋啊，这属于其中的一类啊。但不是所有人都像他这样啊。来，海涛说说第二类吧。 我们再说说这个道光皇帝啊。大家都知道道光皇帝呢特别节俭，每年全部的生活开支啊还不及后来他的儿媳妇谁呢慈禧的一半，弄得后勤部门呢是清汤寡水，大家都很郁闷。然后呢这次久而久之呢，大家都在想什么呢？创新。创新什么呢？创新贪污的思路。 嘿， 时间一长，这道光帝啊营业觉得不对，就想搞搞调研。有一天早上开会，道光帝突然问这个大军机城曹振庸，这个是很有名的啊， 曹振庸 皇帝这个三朝的这个大臣， 后边有一张叫巧观曹振庸嘛。 对，他说你家平常做饭都是谁买菜？曹振庸知道皇帝最欣赏艰苦奋斗的干部，痛快地回答，保姆买菜我不放心，下了班俺自己上菜市场。这是实情，曹振庸不但亲自买菜，还时常因为一个土豆半截葱跟菜农吵架， 一点领导干部的样子都没有。道光皇帝切入主题，还问了还是刚刚那个问题，一枚鸡蛋多少钱。曹振庸呢是个情商超长的老江湖，他一盘算，管后勤呢可都是皇帝身边的人，岂能瞎掺和，便顺口编了个故事，把领导往沟里领。他说啊，我小时候得过一场大病，差点淹死，医生嘱咐我千万不能吃鸡蛋，一吃就没命，所以我家从来不敢买鸡蛋，真没口福啊。道光皇帝还曾经想过叫外卖，这在今天是很平常的事儿，但是他硬是没有办成。 嗯， 道光皇帝上任前曾在前门一家小吃店吃过一碗汤面，这家的汤面呢做的实在是好，以至于道光皇帝这个做了皇帝以后啊念念不忘。登基后啊，皇帝有一天发现吃饭开支过大，就明确指示伙食不要太讲究，都搞点家常的，比如说汤面之类的。第二天呢，后勤事务主管部门内务府就递上一份报告，建议设立汤面管理处，选派得力干部挂帅，修建汤面厨房一所，增加事业编制若干，请求拨筹备费多少呢？白银6万两。 天， 以后每年需要15000辆保证运行。皇帝一看差点晕过去，这也太夸张了嘛，前门外就有一家汤面馆，不能让太监去买吗？可是过了几天，内务府的人报告说前门外的那家馆子早就关张了，可怜的道光皇帝只好认栽，算了算了，我不吃了。 这就是属于第二种哈，这道光这心知肚明，但是他也无可奈何。还有一种啊，是查办案件，增加威慑力。有一次呢，咸丰皇帝的书房的门给坏了，后勤部门的意见是换个新的。皇帝说：“哎，不用不用，修一下就可以了。”门修好了，报销单据上写着白银500两。咸丰皇帝是大为震怒，桌子一拍：“你们当我是傻子？”啊，立即下令组成专案组，要求一查到底，绝不姑息。询问了好几圈，结果出来了，具体办事的干部是新来的，业务不太熟，加上第一次给皇上办事，心情非常紧张，错把50两啊填成了5000两。 这是不是就是那个临时工啊？ 临时工，临时工，不属于我们。既然领导还有点专业知识，后勤部门着实小心谨慎了一阵子，但是领导也不能事事都查呀，时间一长依然如故。这个光绪与慈禧的关系很微妙啊，趁着老佛爷60大寿之机，光绪定做了手镯作为生日礼物表表忠心。内务府的这个庆宽司长是经手人，报销了4万2白银。光绪说：“啊，咋一镯子这么贵啊？”庆宽笑了笑：“哎，太后看过了，很喜欢。”但是光绪很不爽啊，暗下决心要除掉这个蛀虫。恰好此时呢，庆宽通过私下运作包揽了慈禧寿辰庆典的政府采购工作。哎，他这些同事们就眼红了，集体啊向皇上举报他的这个劣迹斑斑。光绪呢顺势撤销了庆宽的一切职务，责令他提前退休。两个月后的一天啊，吏部班子成员突然开会研究干部的官员任免，大家一致推荐庆宽担任人人羡慕的肥缺，江西盐业专卖局一把手。光绪乖乖画圈，自此再也不问后勤的事儿了。你说这清朝末期都什么情况？这都是 确实，我们就说说这个腐败的慈禧吧。 嗯， 慈禧太后当政那些年是清朝历史上腐败分子过得最舒服的时期啊。 嗯， 这是因为慈禧自己就很贪，而收礼这个少不了帮手啊。 嗯， 鼓励报花账就成了他购买忠心的妙招，事情更一发不可收拾。有一天啊，后勤部门出去采购了100个皮箱，每个皮箱报销多少呢？60两银子。 嗯， 军机大臣严金明有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还主管过财政部门，知道这里头啊猫腻不少，便悄悄啊给慈禧打了个报告，说现在市场上的皮箱啊每个不会超过6两银子，人家报60两啊。内务府明显是报花账骗领导，不认真查处啊不得了。慈禧连连摇头说：“你别听人乱嚼舌头根子，哪有这么便宜啊？” 严敬明以为领导不了解行情，说我们家前天还刚买了一个，还是名牌的呢，也就几两银子，而且集中采购价格更低。 嗯哼， 慈禧这一下不高兴了，那好吧，给你半个月时间，你帮我买100个便宜箱子，办不到你负责。第二天，严敬明兴冲冲地带着钱上街，不料所有箱包店都不开门。 嗯， 好不容易开了一家店，老板压低嗓子说，昨天宫里来人了，通知箱包店一律停业整顿半个月，如有违反以后就不能开店了。严敬明心想，你少跟我来这一套，我就不信邪。然后呢，他就几笔奉笔急书了一封信，派人送到天津道台，请他赶紧带过100个皮箱送来。结果半个月过去了，天津那边没有消息， 哎呦， 就连送信的也不见踪影，急得严敬明差点撞墙。几年后他才知道，当时有人硬塞给送信的1000两银子，让他滚得越远越好，不然小命不保。气得严敬明破口大骂，洪洞县里没有好人。你说内务府的干部天生都是坏蛋吗？不是坏蛋就不能到内务府工作吗？不是，其实他们都是经过层层把关选拔进来的，如果政治不可靠，品德有瑕疵，业务不精通，根本没有机会来为皇帝管理家务和财务。可是在清朝，内务府却是臭名昭著的部门，是腐败分子暖洋洋的温室，贪腐案件最易发多发，许多干部成了明火执仗的劫匪，而且谁都拿他没辙。 嗯，好，这是跟朋友们说了这个四类情况啊，四类情况。接下来呢，我们稍微总结一下啊，通过这些故事啊，我们能够看出哪些规律，哪些情况啊。其实啊，人本来就是半人半兽的东西，恩格斯呢早就说得明白，人来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呢，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的多一些或者少一些。同时呢，人又是理性的动物啊，趋利避害是人类的理性选择，本无所谓好坏，这是人性的规律，也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生物学原因。当这个获取丰厚利益的机会无处不在，暴露的概率又很低的时候，对吧，利害相权，只要有利无害或者是利大于害，他就可能会选择当坏人，就像刚才里边那些贪官嘛。当然了，运用道德约束、思想教化等来改良人性，理论上具有根本意义和终极价值，但却不具备现实的工具性的制约功能，不但这个效率低，而且不可靠。这就好比说呀，防止鸡鸭进菜园子，是吧，扎篱笆，而且扎紧篱笆其实是最有效的。好的制度恰恰是这样一种精巧的工具，它并不试图改变人性，而是承认人性的现实，顺应人性的规律，通过基于人性特点的科学设计，诱导人们主动克服兽性，弘扬人性，主动选择做好事当好人。即便是天生的恶棍啊，你也必须得这样选择，否则就不符合他的利益了啊，无论是现实的还是长远的。对此啊，先贤们早有精彩的论断啊。邓小平说过，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还走向反面。政治哲学家哈耶克也说，坏的制度会使好人做坏事，好的制度会使坏人也做好事。所以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些故事啊，刚才我跟海涛念到这些故事，反复启示我们，就是坏人是坏的制度惯出来的，好人是好的制度制约引导出来的。你与其寄希望于发现好人，不如多花功夫建立健全的制度上，最终能够达到啊习近平同志提出的科学目标，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所以呢才能把这些贪官拒之门外，是这个道理吧？ 对 啊，所以呢，这个以前的历史都是血淋淋的，我们要引以为戒啊，一定要引以为戒。我们读了一个故事，其实海涛它里面有很多故事，对吧？ 嗯， 我们还有个几分钟的时间，要不然这样吧，回过头来我来读一读这个书的序言， 然后让大家呢也了解一下作者的一个想法啊。序言的片段啊，序言的片段我来读一下。我小时候最爱听人讲故事啊，这是我们这本书的前言啊。记得毛主席还在世的时候，有一天黄昏，我玩累了准备回家，看到两个白胡子老人蹲在老街街头，抽着烟袋，正眉飞色舞地讲古今。那时候人们都喜欢蹲着，可能是为了减少热量的消耗吧，而且言多必失，蹲着讲目标小一点，于是我就凑过去蹲下来偷听。不知不觉啊，天就完全黑了下来。突然其中一位老人举起烟袋指着我说，哎，这孩子将来会看到不少大事儿，我们是赶不上了。从此呢，我幼小心灵里满是期待跟焦虑，好比填满了烟丝的烟袋锅，动不动亮一下冒冒烟，我到底会看到什么大事，什么时候才能看到。后来四人帮倒台了，再后来我考上了大学，同时整个社会从漫长的冬眠中苏醒，伸伸懒腰动了起来，人们整天忙碌着，脸上洋溢着笑意，头发烫了，裙子短了，电视机里大声播放着《射雕英雄传》的间隙，房子盖起来了，甚至开上了汽车。过去全县只有一辆，是县委书记坐的。这一切如同变戏法一样，是在慢吞吞的中国历史一瞬间实现的。今天细细想，仍以为在做梦一样。想着想着，有一天我终于恍然大悟，改革开放改变了亿万中国人的命运，改变了中国历史，这事儿还小吗？其实这只是故事的开始。政治家呀，好比是家庭主妇，永远有做不完的事儿。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如果说邓小平做了一块大蛋糕，基本解决了效率问题，那下一个要解决的就是公平问题，也就是如何把蛋糕做得更大，切得更合理。干部的作风问题和腐败现象，既是社会不公的重要表现，又是社会不公的重要原因，形成了中国现代化转型的拦路虎。2012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大，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严肃的历史课题。白胡子老人的预言再次应验。十八大之后呢，中国的改革列车啊陡然提速，政党风、反腐败风暴更是摧枯拉朽，速度和力度出乎所有人意料，往上往下一片欢呼。在人的思想逐渐多元的今天，这种一致并不多见，何况它更多是来自于理性。一个国家只有安上了效率和公平两个翅膀，才能昂首飞翔于世界。所谓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无非如此啊。邂逅伟大的历史节点自然是幸运的，更重要的是参与。党的十八大闭幕24个月了，我借《中国纪检监察报》讲了24个古今，以特写镜头放大了古今中外不同类型的公职人员的奇形异象，看起来我在说故事，其实是在写时评，目的呢是与广大的公职人员共同思考过去、现在和未来，共同加深对中央大思路的理解，共同增强创造历史的责任感和自觉性，不在王岐山同志所称的输不起的斗争，也就是反腐败中掉队或者是逃脱，不与历史的车轮背道而驰，啊，这其实就是作者为什么会写这样的一本书，他其实做了一个前言的交代。好，那今天我们就先进行到这里，也非常感谢海涛，那感谢各位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陪伴，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会继续跟大家分享共读好书。 叫做中